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咁啊翻到嚟啦，咁啊其实我觉得就出边嘅气氛咧，越嚟越一种即系国定杀六日嘅气氛啦，即系当然唔系话佢哋即系周围去即系去玩人搞啦，咁但系问题咧就系而家喺12点之前，就系最后系可以叫做大摇大摆啦，就可以即系叫做遮住面啊周街行嘅日子，咁我觉得咧，即系其实而家嘅气氛系想玩紧一种集体嘅公民抗命。嗱，坦白讲啦，如果连呢一个叫做不反对通知书都可以连续两日、连续几次都可以当你流嘅，咁其实而家有啲乜嘢唔可以做啫？其实系嘛，即系根本上嗱，你成日话法治权威，法治权威系边个玩残呢个法治权威？系边个当呢一个法律视法律如无物啦？系嘛？你呢班死黑警，喂，而家够侮辱警法啦？ 你讲开黑警呢个 point 我知啦，佢明点样挑衅你哋嘅地方就系在于咩咧？已经有好多人问咗啦，嗱，我唔蒙面，咁你差佬系咪有 number 噶？你系咪有委任证噶？喂，你就包到实一实，我唔知道你究竟系恐怖分子啊，定系武装分子啊，定系大陆嘅国安走嚟嘅 ？OK， 喂，我点知道我系咪袭紧警啊？屌，我一锤打落去嗰条友度，我都唔知道你系咪差人嚟。 其实， 喂，佢咁样立法，即系话厚此薄彼啦。嗱，我哋就唔可以蒙面，你咧就可以蒙晒，跟住乱咁打人，乱咁施暴，咪得我？喂，咁佢目的系乜嘢？咪激起呢个民愤咯，即系今晚老实讲，我都唔知道最后系，尤其是系呢几日啊假期啊，大家都得闲啊， 三年休 系咪？消费又冇得去啦，因为所有商场都闩晒，甚至乎所有地铁站即系都唔可以集中人流，咁喺自己嘅区度搞咯。 嗯，系啊。唔系你逼出嚟， 我蓝田嘅，我咪喺观塘搞咯。 你逼出嚟， 你系沙田嘅，你咪喺沙田搞咯。 系你逼出嚟，因为遍地开花吓。 你喺九龙湾嘅，你咪喺九龙湾地铁站附近德福嗰度搞咯。 大把人搞紧啦，即系开枪警啊，曾家健而家咪就系住德福 R 座噶嘛，个个而家招呼紧佢噶啦。 其实我过去呢几个月嚟最困扰嘅问题就系、是，喂，你究竟想唔想完噶？你系咪想解决问题，定系制造一个新嘅问题出嚟噶？你每一次都系咁，系咪？喂，一系就推晒啲差佬，全部出去滥暴，包括暴力嘅暴，同埋拘捕嘅暴。 其实好简单嘅情况就系、是、嗱，其实咧，香港咧，其实系边个揸庄咧？香港其实咧，搞到尾咧，都系上海帮揸庄。即系你揾呢一个韩正去做呢个港澳事务协调小组咧，其实你自己本身都不情不愿。本身你系吹风，系想揾律政司做嘅，想夺权嘅香港系，但系你夺唔到嘛？你始终要揾韩正啊嘛，系咪？你始终你都要系即系揾上海帮嘅人先指导香港啊嘛。咁最后尾，喂，你而家你搞到咁样样咧？其实你又揾啲粗暴嘅方法，粗暴而简单嘅方法，人人都估到你嘅，咁咪就玩残你为止咯， 唔系简单的道理啫嘛。我哋之前觉得，例如九月尾或者系九月中嘅时候喺度思考紧，佢要面对11个问题嘅，佢一定要做翻啲嘢嘅。Otherwise 你点可以面对呢个国庆？喂，大佬，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即系共产党嘅党庆咧，等于吓喺面对全世界喺度耀武扬威，嘥咗几千亿嘅话，人仔去搞呢一场咁嘅大龙凤，唯一一个地方喺香港搞到咁， 全世界头版其实系香港11月1日。 喂，唔信你嗰个光系嘅派系斗争嘅分析，或者将个权力嘅斗争延伸嚟香港都唔得啦。我都唔想信噶。 你如果真系搞到一劈屎咁啊，嗱，即系你喺习近平嘅利益嚟讲咧，冇理由搞到咁噶嘛，冇理由自己攞苦嚟身噶嘛。习近平而家就系四大烦恼，系嘛？即系你嚟紧你11月啦，开呢个四中全会咧，其实你要交成绩表啊嘛，系嘛？嗱，你 十咩一月啊，过两个礼拜系啦， 四中全会啦，就其实咧就而家仲未定日子嘅，其实系，但系仲未定日子咧，下个礼拜四咧，你就要留学咧，就要去美国嗰边咧，就要谈判第13轮谈判。嗱，呢一个咧就其实咧就系摊牌啦，就系究竟你而家嗰个叫做系谈判进度系咪拨翻到去5月之前 五月嘅时候你本身系完成咗九成或者 95% 嘅嗰个叫做系嗰个协议文本呢，如果系嘅话呢就非常之快。嗱，因为你而家见到呢就習近平呢就其实呢两个礼拜呢其实将嗰个大豆嗰个单啊就由上个礼拜60万吨而家系倍大到100万吨。咁好啦，你哋突然间你买咁多大豆其实有咩寓意呢？你系咪想即系其实系要同呢一个習近平 讲和 啦，同特朗普攞啲嘢呢？嗱，即系呢一个情况呢，你而家见但系另一方面呢，特朗普呢就系非常之难做。咁佢突然间就俾人爆出嚟啦，原来呢佢呢一个通乌门啊就唔淨止咁简单喎。佢而家甚至乎呢有通中门添喎。点样通中门呢？原来喺6月18号嘅时候，習近平呢就同阿特朗普嚟傾过一隻电话。咁其实嗰段时间呢，嗱，即係会即係拨返啲即係啲记忆俾大家听。6月18号咩事啊？係612之后嘅一个礼拜嘛。是吧 ?612 之后嘅礼拜呢，咁大家知道其实我哋好多香港人呢都想 Donald Trump 出声。咁而 Donald Trump 讲咗啲乜嘢啊，佢就话嘛，呢一个呢即係其实佢见到香港有100万人 ,200 万人上街，佢好 impressive。咁但係呢就中国嘅即係香港嘅问题呢就应该係可以中港自己搞一点嘅咁样。咁但係而家呢我哋见到就係美国透露出嚟嘅讯息啦，就其实就话呢原来啊 ,Donald Trump 喺嗰段时间喺6月18号同呢个習近平傾电话嘅时候啦，除咗傾香港问题嘅时候仲傾埋 Joe Biden 嘅问题喎。即係话喂你而家即係拜登两父子係咪民主党而家大熱啦係咪呢个叫做总统选举大熱啦，Joe Biden佢两父子佢喺中国做生意喎。係咪应该即係其实去调查佢呀，係咪有啲把柄呢？其实就係、是。咁佢嗱同时间佢又攞香港出嚟讲啊，咁香港就可以呢就其实係我哋可以保持沉默嘅。咁呢个就係我哋当其时收到嘅讯息喎，我哋好失望，唔知点解。我哋以为呢一个贸易谈判有进度，原来唔系同贸易谈判有关，系纯粹同个选情有关啫。 深层少少嘅分析就系、是、咧，无论香港问题同埋呢一个嘅中美嘅贸易冲突，系有人唔想佢丢嘅。将你头先嗰段说话简单去总结同埋分析嘅时候咧，系有人刻意令到咧系习近平。是灰头土脸 啊！但系咁讲， 你谂下十一佢都咁重要呢个共产党70周年嘅日子，都唔肯拿一拿，即系都唔肯让步，因为对群众嚟讲，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大家喺度打紧政治嘅心理战，呢一场政治嘅心理战点咧？你肯褪少少咩？摆出你嘅善意咩？因为只有你有能力嘅啫嘛。例如我讲翻佢好具体啦，独立调查咁，你冇理由烧得上去习近平身噶嘛？咪一定系你猜到咩镬啦，系咪？由卢伟聪到嗰个咩邓乜强，嗰包咩镬噶嘛？甚至乎啲指挥官嗰啲咩镬嘅啫嘛？ 唔系、啊，而家变咗中宣部咩镬、啊？个原因系话你而家十一大即系咁高调咁样请咗咩光头警长嗰啲走晒去，喂，而且仲俾咗两三分钟佢哋喺天安门城楼嗰度见露面，喂，佢露面嗰个时间系重要多过林郑嘅。 有人系刻意想咁样做，因为点解呢？你俾香港人睇到咧个意味系咩咧？喂，你咁样撑佢哋，你仲请佢哋上去，即系话背后有人撑腰啦，系咪？所以你咁样对付我哋啦，咁我哋会点啊？我哋更兴，系咪？我更加会同你即系打一镬，直至到大家即系战死沙场为止。 嗱，头先我讲嗰个 Donald Trump 个问题咧，未讲完啦。即系其实而家俾人爆出嚟啦，咁爆出嚟好 Q 尴尬噶嘛。咁你知道 Donald Trump 就好紧张而家嘅选情。咁既然俾人爆出嚟啦，佢只能够咧，就其实系即系咪又俾啲颜色俾中国睇噶啦？应该系，即系呢个逆操作啊嘛，系嘛？俾人爆出嚟，喂，你就要系 更加证明我唔系通俄嘅，所以我要对付俄罗斯。 或者我唔系通中， 我唔系通中嘅，我要对付中国。 啊， 系啊，逆向思考啊嘛。我话俾人听，我唔系咪？虽然嗱，又放心，因为话晒即系参议院都系共和党，即系占多数嘅。OK， 你真系要弹劾到咧，喂，三分二系好难搞嘅。 啊， 但系都令到你灰头土面啦，系咪？即系令到即系特朗普啦，原本喺香港嘅问题，想贸易战嘅问题里边，其实佢都想攞咗呢个 credit， 能够 settle 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嘅冲突，同埋系能够应付到一个超级威胁紧佢嘅超级大国嘅时候。但好啦，去到而家呢个阶段，大家睇得好清楚， 有人甚至乎有一批人，一班既得利益嘅人，係刻意要用嗰個矛盾係繼續燒落去，繼續咧係打開個地牢，衝曬所有蛇蟲鼠蟻出嚟，等大家咧係灰頭土面。而最大嘅代價要付出嘅人係邊個咧？好明顯，就係、是、習近平咯，就係而家中共嘅當權派咯。你都唔使諗噶啦，係咪？嗱，你孭曬呢個鍋佢噶啦。嗱，對我哋無論係和理非又好，勇武派又好 ，we have nothing to lose。到而家呢個階段，要輸嘅都輸曬噶啦，係咪？選舉又可能預咗唔使選噶啦，係咪？你唔好話啦，啱收到個 message， 有人已經翻唔到屋企啦，已經。 要大把咯， 係咪？ 大把啦！ 我哋嘅车可以坐得几个 咧？其实你而家咧，你系越你系专登系越玩越乱，就其实 越玩越大。 而家喺街上面流连嘅人咧，全部搭唔到车，咁点咧？咁啊真系咧，就其实就好似十一咁样样，叫做通宵围捕啲差佬。咁所以今晚咧就好难安宁，其实系嗱，我觉得而家有真系有阵鱼蛋味噶，即系鱼蛋味嘅意思就系鱼蛋革命嗰种味道啊！ 唔单止系旺角， 吓 系全港啊！你去路 K 下，我啱啱收到个 message 嘅，全香港所有地铁站有边个地铁站系冇封嘅，你已经知嘅。有封嘅，你已经知噶啦。封咗啲地方就系玩紧嘢噶啦。 嗯， 因为群众系有情绪噶嘛。你作为当权者，你都唔肯释出少少善意，不断喺度火上加油，不断喺度泼火。喂，咁我有咩选择啊 ？OK， 我哋输几蚊，你输几亿。咁我陪你玩啊，大佬！嗱，橫掂香港已經回不了過去噶啦，係咪一劈屎咁啦？即係呢個成個制度已經係係咪全部係人治嘅啫嘛？我哋以前最 treasure 嗰樣嘢，所謂嘅制度係冇曬嘅。由呢三個月裏面啊，所以有時即係啲即係老屎忽講句説話，建設係嗰個困難嘅，我破壞咗要好快嘅啫。咁啊，由習近平領導之下嘅中國共產黨喺所謂嘅一國兩制之下，由林鄭月娥去領導嘅特區班子，一手摧毀曬佢咯。嗱，我哋預咗嘅，我都諗得好清楚嘅，死咗一世唔死咗大半世，係咪啊？咁啊，陪你卻癲落去咯。你其實你係想谷緊我哋啲和理飛出嚟同你打鑊啫嘛？ 成功咗噶啦，其實。 喂，你好似好簡單，我屋企。嗰度晚晚系越嗌越大声噶 ，sorry， 即系鸠叫啊， 嗯， 越嚟越多人响应嘅， 全香港都系噶啦。 不过你嗰度奇怪啲喎，你中产屋苑 仲大声啊，仲多人嗌，话俾你听啊，因为大家条气系唔顺，大家系有脑噶嘛，喂，大家系睇到传媒噶嘛，大家系有判断是非嘅能力嘅人嚟噶嘛，边个啱边个错，系咪啊？虽然我哋会 restrain 就话，我哋唔好咁戆居啦，同佢哋即系打一镬。喂，但系你不断挑起呢个矛盾 ，OK？ 我哋唔想做，你都焗我哋一定要去咁样做法。我哋有咩选择？系咪啊？我哋冇得选择啊！而家呢个时候喺面对呢个困局里边，嗱，你唔解决问题嘛？你要制造问题嘛？咁我哋陪你一齐制造问题落去，睇下到时边个死？系咪啊？只有咁嘅啫。 嗯，系啊，咁啊只有咁嘅咋吓，咁啊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啦，咁我觉得就呢一个系大时代嚟嘅，咁大时代咧就你对于老一派人嚟讲咧，佢哋嘅做法啦，佢哋喺共产党逃咗出嚟咧，亦都可以逃得过香港嘅，其实系，咁当然好多人咧嘅钱咧就其实换晒美金噶啦，咁变咗点解即系你会见到好多人咧，即系而家你好似呢个月啦，即系其实嗰个资金外逃咧就好犀利。是不是有400，是不是有400亿好像说是吗？对，40亿好好好夸张。好像 是。成千百亿了我估计。 咁啊 走紧㗎啦。 是啊走紧㗎啦。 你用得紧急法，虽然你话一样无关痛痒嘅嘢志不在此，但大家都睇到。你睇下今日个股市嘅咩嘅反应。 25,000啊大佬。 你睇下今日个股市系咩嘅反应。市场尤其是喺股票市场嘅反应系最能够反映到呢系群众嘅諗法。你諗下当日你由呢一个嘅暂缓变撤回嘅时候升几多 少 个股票 ,ok?、所以呢你諗唔明嗰班友嘅呢条数点计㗎你话你以前唔识咁而家识啦系咪 睇到油站門邊呢一個嘅撤回嘅時候，股市係上翻去嘅時候 ，OK， 你一立蒙面法嘅時候係咁插，咁呢個咪市場嘅反應咯。 江湖傳聞啊嘛，即係中資就係要呢啲咁嘅亂局去大肆吞併啊嘛，佢信唔過香港人掌控嘅香港股市， 大市入貨係啦，趁低吸納。OK， 你唔要個控制權啊嘛，我嚟啦，係咪？我想買國泰㗎。OK， 李嘉誠、李長和係。不过大部分生意都唔喺度啦，你唔要我都杀你噶。 喂喂，我哋嗰个 live 断咗线，不如我哋下次再翻嚟啦，好唔好？ 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